Beijing to the world.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《快乐游》，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，享受异国风情。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，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。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，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。带上美好的心情，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 去旅行吧，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《去旅行吧》，我是朴龙君。韩国呢有一句俗语叫做“금강산도식후경”，直译成中文呢就是“金刚山也是饭后景”，啊，形容就是金刚山的景色很美丽，但是也要吃饱了以后再去看。啊，这说明了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了。这和中国的俗语“民以食为天”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了。再好的景色呢，如果饿着肚子去看的话，都不会入我们的眼嘛。所以呢，最理想的组合就应该是在美景中吃美食。那今天我们带您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了，美景加美食，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一个地方。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期待一下怎么样？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，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《去旅行吧》，我是主持人朴龙俊，再次向您问好了。当然接下来呢，要依然有请我们高高的美丽的丽华上来登场。 大家好， 丽华今天长高了吗？ 又高了一点点。 对呀、啊，小的时候就说你不好好吃饭就长不高个。 我家从来不担心，小时候就开始比较高。 啊，是吗？我以为你小时候就吃饭吃得很好呢，原来是。 哦，对，我饭吃得也很好。 我饭吃得也很好，为什么我不高呢？啊，又回到我们上一期的内容，这个个子高的问题了。那其实有的时候吃饭真的很重要、啊。 没错。 有人说我吃了呀，我今天吃了一个汉堡，加一个比萨，加一杯可乐，吃得多好啊，多饱啊。但是这个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。 没错。 啊，我们说的吃好呢，可能是营养要均衡， 对，吃的健康， 对吧？你不是说汉堡包不可以吃？ 对， 我听有这个健身教练说，汉堡包其实在偶尔吃一次也是挺好的，因为它是各种东西都放在一起的， 对，肉啊、蔬菜啊什么的嘛。 但是你不能吃这个。不能配可乐来喝， 对，可乐 对 不好， 可能配一杯美式咖啡，这 个 还 好， 不错。但这个建议是一个月只吃一次。 哇哦， 一个月一次的话啊，对，大家一定要这个有这个度。 对， 但是呢，今天我们为您介绍这个地方呢，这里边的东西啊，你就是每天都吃，那也是可以。 对对对 啊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题公园， 对 吧？对， 很特别，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不是经常给大家介绍一些公园嘛？ 对、啊。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公园是非常有特色的主题公园。 对。 那首先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，平时喜欢山吗？ 我还是 爬山啊，各种山 山 啊、哦，是吗？ 我比较喜欢这种大自然的环境。 经常爬山吗？ 我喜欢山，但是我不经常爬山。 哦。 我觉得爬山是一个孤独的运动，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 所以总是想找一些朋友一起去， 对。 但是呢，这样的朋友呢又 很少。 对。 现在很少年轻人会爬山嘛？ 对啊， 对， 所以丽华也应该不是很喜欢爬山的。 我倒是经常就是陪父母一起去爬山，但现在父母因为腿不太好嘛，对，不常去了，所以我也就不常去了。 好，所以看来你不是很喜欢山。 对对对对对，如果没有人逼着我去，我会不会去不上。 所以既然聊到山的话，那这个公园应该是和山有关的吧？ 没错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位于京畿道阳平的叫这个 Dumei Hangi， 就是山间香气的一个主题公园。 对， 就是位于清溪山脚下的一个公园。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很不错的。 对对， Dumei Hangi， 就韩文名也很美。 对，中文名呢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要这个尊重它的意思嘛。所以把它 译成了山间， 山间香气啊，或者是山村香气，都可以的啊。但是这个名字不重要，里面的内容是很重要的。 对，而且这是位于50000平，就是16万平方米左右的这个山上，是种满这个山菜和野菜的，所以叫它这个野菜也是山菜主题公园，很有特色哈。 对啊，所以这里呢都是野菜了。 没错， 野菜呢，在过去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就。这个都会觉得哎，什么东西啊？ 没错， 会嗤之以鼻啊。 对， 但是现在呢，大家都在追求吃这种东西呢。 没错、 估计呢，大家也是第一次听说，竟然还有野菜公园。 对对对对，我也不是，我也是经过这次节目，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园。 可能现在有一种体验。就是农家乐的体验， 对对对， 但是种的也都是咱们平时可以见到的，比如说白菜呀、 对 啊、一些我们平常吃 的东西，对， 那野菜的确是少，而且呢，在韩国野菜这是神级的保养食品， 没错没错，特别是山上采了的野菜是对健康非常非常好的，对，而且这个野菜呢，不仅对健康有好处，同时味道也是非常好的，那最好的就是山上的这个野菜是特别特别有这个香气的，和人工在这个田里种的。不一样。 对， 那一般在韩国呢，这个野菜和各种山菜呢，是以这个小菜，就家里的小菜会经常用这个野菜来做。但是野菜做法也非常多样，也可以去炒啊，也可以去蒸啊，或者是去拌啊等等。然后做这个野菜的这个调料，在韩国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。那其实我们的朴主播平时喜欢吃这个野菜吗？ 我是很喜欢吃的。 对对对，你喜欢吃韩式的这种健康的？ 对。别看有人说，哎，你这个这么胖，应该是很喜欢吃肉吧？我的确很喜欢吃肉，但是我吃肉也是比较挑，我比较喜欢吃牛肉和鸡肉，都是那种蛋白比较多的。 对对对， 倒不是有那么多脂肪，可能就是比较少运动。但是这个菜，我是很喜欢吃蔬菜的，尤其是野菜，我经常自己就在家去

那有的人觉得，哎，我买个植物又要养，其实很麻烦。 嗯， 所以现在有这种植物香气的这种香薰等等一些产品面世。 没错，没错，香薰这种产品特别特别有人气。 嗯， 在房子里面、房间里面，如果觉得这个空气不是很好的话，可以去放一个香薰嘛。 对。 然后在就是还有一些香薰是专门治疗，就是有的人可能睡眠状态不是很好， 对对对， 失眠等等，有利于能够促进睡眠的一些香薰。那同时像学习的孩子们在学习，在一个书房里可能会放一些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一些香薰，嗯，各种各样的香薰都有。 家长朋友们应该很开心了哈， 没错， 买完以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就不玩游戏， 学习效果大幅增加。 我这个温室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， 嗯， 因为温室总是给人感觉，永远都是春天的感觉， 对， 对吧？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温度也应该非常高，感觉心情也是非常不错的， 没错。 体验完温室的以后呢，接下来呢要带您去这次的重点了，就是餐厅了。 嗯，没错。我们在这个植物园逛完植物园之后，再往上走一点的话，会看到这个餐厅了。 嗯， 那在这里一定要吃的是我们刚才也说过，就是拌饭。如果大家可能来过韩国，或者是在国内有很多韩式拌饭嘛，大家都可能知道。这个拌饭是由一些很多蔬菜还有一些炒的一些肉末啊等等，放一些韩式的这个辣酱料混匀拌匀之后，然后再放一个这个荷包蛋啊等等，然后去构成的就是一个拌饭嘛。但这里的拌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山上采的这个野菜，用这个专门在山上采的野菜来做的这个拌饭，所以拌饭的种类也有很多，你也可以想吃素的人可以把这个肉去掉，对，还有专门素菜的拌饭等等都有。 嗯，因为很多这个专门去吃野菜的人呢，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朋友， 对对对， 可能会有这样的要求。 嗯， 所以您如果有这样的要求的话，也不用担心啊，可以去跟餐厅讲，他们就会给你来这个素菜的料理。那提到这个山菜拌饭呢，其实我有过一些了解啊，而且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有网友传到博客上的图，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名的， 嗯， 传到这图片看到这个。菜单啊， 对， 有这个山鸡菜拌饭， 是 东风菜拌饭， 是 啊，还有这个东当归拌饭， 是。 听到这个名字啊，可能前面几个呢，大家这个中文名比较陌生，但东当归的话，当归一听，哎，有药用价值， 对， 所以这可能就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些拌饭了。 没错，刚才 这么多的这个菜单都有什么差别，有什么功效呢？ 对，刚才不是说这个拌饭的种类有很多嘛？那首先这个山荠菜拌饭呢，山荠菜它本身是非常有助于消化的，而且还有一些抗癌的效果，所以大家就是想要消化不好的游客呢，对朋友们可以去选择山荠菜拌饭来吃。那刚才说的东风菜呢，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，还有解酒，还有就是大脑活性化，也有助于大脑活性化的一些作用。大家可以挑 选。朋友应该来选用一下。 没错没错。那刚才说的是东当归呢，是有缓解各种痛症，缓解各种疼痛，还有对女性健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野菜。 当然了，你只吃这一顿是不行的，对吧？如果您吃完以后，哎，如果有卖这种半成品的， 对，可以买回去 打包回家， 对 吧？ 对对对，没错。 经常吃可能对缓解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是比较有帮助的。 是， 拌饭是被韩国人誉为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菜了。很多人觉得这是健康的一个小综合体。 是， 你看鸡蛋有，对吧？这个碳水化合物有，你看饭，然后菜有，肉有。对吧？ 对， 很不错，而且又好吃。 没错，那在吃这个拌饭的时候呢，还有这个汤的。那这个汤不是说这个肉汤各种汤，而是山菜汤，也是用山菜做这个汤，和这个拌饭一起吃的话，非常美味的。 了解韩餐的朋友肯定就不会陌生。 嗯， 吃韩餐的时候总会有一碗汤在旁边的。 是的， 我们一般去吃这个拌饭的话呢，是一碗豆芽汤。 是， 对吧？ 对对对对对。 但这里的这个汤呢，山菜汤呢，可能就会更加的有对健康有辅助作用了， 对，更加清淡了。刚刚忘跟大家说了哈，这个拌饭是一碗10,000韩元左右的。 我觉得还好， 还好还好。这样的山菜因为在室内买不到的， 而且你要知道的是，在吃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啊，它是在山间， 对，特别有感觉。 氛围就要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了， 对， 很不错啊， 没错。 那我们也正在为您介绍这样的一个拌饭，那吃饱了喝足了以后